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见池小池允诺了这一交易，甘玉淡淡一笑。 对了，我还有一个附加条件。 池小池挑眉，并不急着答应下来。 请宋护士帮我把眼镜戴上。 甘玉当真动也不动，只蹲在池小池的面前，整个人的气质依旧温和，看似没有什么压迫力，姿态却是明明白白的不容拒绝。池小池倒也不介意，愣了一愣，就主动把眼镜交还，还替他理了理左侧的眼镜链。甘玉起身，把一副放在化妆台上的墨镜递给他，这是往常宋纯阳装瞎的必备道具，不过甘玉可能是把它当做了宋纯阳用来遮挡瞳色的道具。 我们去片场吧。 池小池知道自己已经在这里耽误了太多时间，是时候出去看看情况了。他身边已经有了人，他也有了出去的胆量，但叫他有些在意的是，刚才那个人头气球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他甚至还没有抵达片场，鬼就出现了。他刚才有触发什么死亡 flag 吗？或者说在整个剧组里，凡是非任务者的工作人员都是鬼吗？但是事实并非如此。抵达片场时，现场仍在因为导演的愤然离去一片混乱。池小池将目光在人群中逡巡一圈，发现这里活动着的都是人，准确来说是一种特殊的人。据西楼所说，他们是这个任务世界里的 NPC， 和第七个任务里的图书管理员一样，只是帮助和推动他们完成任务的投影。他们有形有体，但是也只是 NPC 而已。池小池着意在工作人员中找寻，并没有找到刚才那个美艳的女人头。而在这片混乱之中，有一批人是显然游离于外的，他们看着忙碌的现场，交头接耳，似乎正在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。池小池主动把手往甘玉手里一送。 扶我。 甘玉下意识的一接。 嗯？我是盲人。 甘玉心领神会，抓住他的大臂扶他前进，还不忘似模似样的出声提醒他。 小心路。 注意到他的动作，池小池微微挑眉，趁着两人身体距离的拉近，池小池在甘玉耳边小声问： 甘医生，你怎么不拉我的手啊？ 甘玉一怔，池小池用更小的声音道： 甘医生，要扶人，拖住人的小臂不是更好？ 池小池穿着一件中袖衬衫，纤细的小臂露在外面，而甘玉却巧妙地避开了好搀扶的小臂，握住他的大臂，这着实奇怪。见甘玉不说话，池小池贴他贴得更近了点，第三次叫他的名字。 甘医生，你是不是知道我有肢体接触障碍啊？ 061无奈抬手揉了揉耳朵。池小池就是有本事把甘医生这三个字念得叫人心里发麻，哼，真叫人没办法。池小池笑嘻嘻地等待着他的反应，谁想甘玉身臂一把兜住他的腰身，直接把他搂进了怀里。甘玉学着池小池的样子，文质彬彬道： 抱歉，我很少扶盲人，从现在起我会好好开始学习。 池小池对西楼说。 妈的死流氓。 西楼想，你有什么资格说别人呢？ 他弄得人家好怕怕呀，阿童。 啊你个头啊，去死。 没有人接他的戏，池小池只觉得人生寂寞如雪。他身后的甘霖似乎是察觉到哥哥动作的不自然，主动走上来，温温柔柔道： 我哥哥不大会照顾人，我来吧。 池小池被交接到了甘棠手里。看着这眉眼如画的姑娘，饶是一直感觉甘玉或是零六一的池小池也不免犯嘀咕。 就算刘老师要现身帮助我，这个姑娘又是怎么来的？买一送一？那照这样看来，甘玉或许真的不是刘老师，是我想差了。 一想到自己会有很长时间不能和零六一说话，池小池就非常难过。这姗姗来迟的三人目标不小，那些任务者们也都发现了他们。一个扎小辫的男人看了一眼戴墨镜的宋纯阳，这人他们曾在集合时见过，但是这一男一女于他们而言却是全然陌生的两张脸。他皱眉道： 你们也是任务者？ 甘玉点点头。 刚才为什么没有看见你们？ 甘玉又把刚才同池小池说过的理由又解释了一遍，池小池则负责在后面装鹌鹑装柔弱，同时继续寻找那个美艳女人。甘棠柔声细语地跟他说话： 我哥就是嘴坏，你别跟他一般计较。 还行吧。 但话音刚落，那边就起了争执，正是那个梳小辫的男人。他指着甘玉的脸不可置信道： 怎么可能？系统怎么可能给你这样的身份？ 甘玉耸肩，礼貌的有点无情。 然而事实就是这样，如果有什么问题请不要问我，直接去问主系统或许更快。 甘棠与池小池不着痕迹地对视一眼，前者便扶着池小池走上前去。不得不说，池小池是个天生的演员，一迈步便做足了十足的盲人模样，探步挪动的姿态透着股盲人似的熟练。他仿佛对刚才的争执颇感不安，有点紧张地问： 怎么了怎么了？ 见他上前，甘玉柔声道： 没事。 扎小辫的男人表情极差，周围几人也是吃惊艳羡极度并存的表情。 凭什么这两个人不是演员，怎么会是工作人员？ 池小池迅速吸纳着信息，面上仍是单纯的惊愕。 你们都是演员吗？ 说着像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，他拍了拍自己的胸口，自报家门： 我演的是男二号，是男主的铁哥们儿。 小辫男一脸不忿： 除了他们两个，我们全都是剧中演员，一赶来就已经散了场。有几个人看这里没事了，就转头去调查古堡的情况了。 他又指向了甘棠： 可他们又不是演员，又何谈出戏，这不公平。 为什么不？ 甘玉对待旁人总有一股不卑不亢的冷淡气息，他不由分说地压下了小辫男指向甘棠的手： 你看到了吗？他的眼睛不好。 小辫男一时语塞。刚才在客厅见面时他们都坐着，他只对这个戴墨镜的年轻人感到奇怪，现在看他行动起来，可不是个真正的盲人吗？也不是小辫男思虑不缜密，谁能想到一个瞎子能一路闯到第八个任务世界呀？甘玉道： 系统考虑到他需要照顾，就让我们兄妹两人来负责他的起居。我们三人同体，他的妆发服饰一旦出问题，我们作为他的负责人也要负直接责任。我认为这样的安排是合理的。 说罢他抬眼环视，口吻冷静至极： 不然你们谁来跟我们换一换？ 当然无人吭声了。 带着一个瞎子，遇到危险跑路都不好跑，等于是多了一个人形拖油瓶。想到此处，这些刚才还满心怨怼的人，甚至对甘玉、甘棠两兄妹有了一丝的肃然起敬。这哪儿还是盟友啊，简直是扶贫。